那 你包 我。 括在军权进去之前，他实就有些问案子问过我的意见，有些合同他也发过给我看，我也给他修改了，没有收过他一分钱的。他当时还积极张罗着说，哎，要给我付咨询费，我说不用不用，他都是请我帮忙的，我跟你没有正面关系。 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像，就是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也看人吧。就像您给我免除了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费用，包括他哥哥的这个后续的费用，这个几十万块钱哈，就是我觉得也是看人品吧。 他确实是这样子嘛？你说在这个事情上他做出了什么努力？他如果参与开庭了，我不敢说他，这肯定也是一个案。就算是不签合同，那可能就是他违规的问题，你也得给他钱。但他啥都没干，你就想按照单来收费，真的有点过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 行，那我明白了，那我跟那个介绍人联系一下吧，我跟他沟通一下，因为，这个事儿呢，毕竟是他介绍的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难看，我跟他沟通一下吧，看看他的意思了。 好的好的， 好， 那我 谢 不 谢 多 您， 说话了啊， 谢谢您，谢 好 谢 的， 您，好，拜 谢 拜， 谢，拜拜。